我回头再望某年，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，这个茫然困惑少年，愿一生已过，投入每天永不变。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，任旧日万念俱灰也经过，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，无用再争取更多。风再起时，默默的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，我纵要依依带泪归去也愿意，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。 最后可永远伴我，何用再得到？